It's 2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老友记900句，欢迎出我们的嘉宾 Henry 老师。 Hello 晶晶， Hello 同学们， Hello everybody、It's a beautiful Thursday and we're ready to learn。 多么美好的周四啊，我们已经开始准备好了学习今天的老友记课程了，欢迎大家登录到我们的直播间啊，聊天室，和全国各地的小伙伴们一起来收听今天的直播课，当然还是熟悉的招呼了。开始啊，咱们进入到老友记的第62课62讲。今天我们学习什么一情景呢？第六季的第五集啊。上一周和这一周咱们都是说一说学习老友的精神、这一次学习像 Ross 一样的深情，还记得吗？深情怎么说呢？上一周我们刚才学过了。 Oh, wow. Deep affection. Deep affection. 深情 deep affection. Yeah, or a deep affection for somebody or something. 好，或者是 deep affection for somebody or something. 那么像 Ross 一样有多深情呢？ Ross 这几集当中就对一个女生比较深情，那就是 Rachel. Yeah, ever, forever, always one. He's very, I guess we can say obsessive. I don't know. Oh, obsessive. Yeah. 这是一个非常怎么样的词语啊？ 其实不太好。I don't know if it's fitting. 反正他就是心里就只有一个人、right? 然后这个英文的词 obsessive, 没有那么好听。 哦，那么这个 obsessive 的意思就是有点执着，甚至有点执念的意思了。 Yeah, and it can also be like, 就是听起来的时候，英文就是这个感觉会比较负面一点的、 oh. 就是有点像你有病 有点痴狂那种。 Yeah, a little too much, you know, 太多了。 Yeah, obsessive、 yeah. 啊、有点就痴狂的，有点像痴狂的，有点精神的，有点失常了。 Yeah, it's not normal, but you know, it's also, I don't know, some people think it's romantic, I guess、 oh. and other people don't。 好的，那有人呢觉得这还挺浪漫的，但是有人觉得这是不是太多了一些、 yeah, 多了一些， 多了一些。那你看他有没有呢？ Ross 有没有呢？ I don't know. I mean, I think that he gets obsessive sometimes, but it not all the time. 就是有一些 时候他会特别的， 他就特别那样。对吧？比如今天这个镜头，他还是挺那样的。 对，什么镜头呢？就是他们几个哈 ，Ross、Joey、Rachel 一起在家里啊，然后 Rachel 就打扮好了，等待呢这个男生来接她出去约会了， 嗯、 是吧？然后他就出来说：“哎，他说，哎，你看我这件衣服穿的是不是有点暴露啊？” 嗯、 好，然后这个男生就来了，来了以后呢，他俩就出去了，然后 Ross 对着门大吼一声说：“就是太暴露了。 ”Yeah。 然后 Joey 说：“哎，怎么了，哥们儿？你怎么了 ？”Yeah， What do you care？ Right？ 就是。你怎么了？ 对啊， 那又怎样？ 那又怎样呢？这是 Rachel 自己的事情， yeah, 对吗 ？Why？ 好，然后 Ross 就开始跟 Joey 呢倾吐自己的内心话。 嗯， 啊，就说你看吧，这人这女的是吧、嗯，带着我的孩子去跟别人约会去了。 对啊，多尴尬呀、啊！而且我就在这边，我有 ，I'm not dead， 我是活着的一个人， 对、啊、 对吧？他当着我的面去跟别人约会了， 对啊， 这是什么事儿啊 ？That's weird。 哎，这种思想很挺奇怪的。 Yeah. 他已经把 Rachel 当成他自己的人了，完了还是带着我的孩子。 Mm-hmm. Hello, 你的孩子在哪里、 yeah. ？Excuse me, 你的孩子在哪里 ？My child is out with on a date. 我的孩子也跟着出去约会了。 With his mom, you know. 这种想法就逻辑上也说不通吧？ 就是很奇怪，对。可是能理解，就虽然就是一点都不逻辑，可是应该大家都能理解这种感觉吧？ 就是这种非常吃醋。 Yeah, we can all understand. 非常不舒服、 yeah. 然后他就跟 Joey 聊起了自己一直在憧憬做的梦、就是他的第四次结婚梦。 Yeah, my next wife 我接下来的这位 wife 呢就是跟我一起还是躺在床上、mm-hmm. 我们在什么周日的阳光中醒来啊，小孩子过来看报纸啊之类的、mm-hmm. 已经想好了， 特别美好的一个周日， 特别美好， 每周日都这样。 Joey 就问他说，哎，你那梦中的人是 Rachel 吗？ 嗯哼、mm-hmm. 他说看不清楚脸。 嗯，以前是 现在就不清楚了，对吧？ 看不清楚脸、嗯、但是唯一可以肯定的是身材挺好的。 Yes 身材挺好的、yes. 哎呀 Joey 呢也难得哈，这样一个男生呢就还帮助 Ross 一起调整思路、啊、 还是挺有智慧的这个 Joey。But only with girl things, I think. 就是 only with women related issues. 对，他自己跟 girl 在一起自己就不清楚，但是他能调、uh-huh. 他能帮助 Ross 来调整思路，看清现实，摆正心态。 Yeah. 就说呢，这个人呢，他就说 Ross, 就是人呢，你就是不愿意放弃你手边那种还不错的、 mm-hmm. 比较 easy, 比较方便的那选择。 Yeah. 懒得去是吧 ?Yeah. 找那种自己真正合适的。 Yeah. 其实这种心态不对。 Yeah. 你老在原地待着，你自己不出去找，你怎么能找到合适的呢？ 对啊，你就会卡在这边一辈子 ,right? You'll be stuck here forever. 完了呢还埋怨自己，完了还埋怨别人。 嗯、mm-hmm.。 这种心态就不好。 Yeah, it's not healthy. 所以说咱们老人都说嘛、mm-hmm.什么感情不能勉强、 嗯、 啊！不要纠缠，不要因失控而焦虑，这就是利人和利己。 嗯， 啊，对自己好也对别人好。英文中我们说叫 move on。 Move on, yeah, it's better to move on. Move on 的意思就是你要去前行。 对， 你要前进啊、 嗯！ 别人都绕地球走三圈了， 嗯， 你还在那原地待着。 对。你得把这件事儿放下，然后就继续走。 一定要放下，往前走，前面才有新天空。 嗯哼， 天天跟那儿待着打雷下雨的没有意思， 嗯、 是不是 ？Yeah， 哎、所以今天这个哈、啊，跟咱们生活中联系的还挺多的。 嗯哼， 好，一会儿来学情景。 好， 学开始来 answer questions。 Okay， sure. Today we have two questions, right？ 第一个 from Jenny。 嗯。Jenny 问的就是肯定是商务英语类的 right、第一句呢就是他写的是 attached is 或者 are our e-catalog and quote sheet， 这句话究竟是省略句还是倒装句呢、 uh-huh. 是用 is、嗯、attached is 还是用 attached are 呢老师、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我自己接触的更多的就是 attached is 什么东西，虽然后面跟着是两个东西、可是我们一般情况下说 A and B 的时候呢会想成一个 group， 所以我们会用 is attached is oure-catalog and quote sheet， OK， 因为这是一个怎么说组合， 哎，一个组合， 虽然是两个东西，对，可是是一个组合，有一个 e-catalog， 然后一个 quote sheet 是一个包装，所以我们用 is 比较好。那后面他问的这个什么倒装句 还是省略句 ？Yeah， I have no idea。 其实这也无所谓吧， yeah. 啊、省略还是倒装、 嗯， 无所谓吧，你只要会说，知道用 attached is 就好了。 嗯I mean, it feels like a 倒装句 but I, my grammar, I don't know, it's not that good. 啊，老师觉得可能是个倒装句啊。 Yeah. Attached,、嗯、就是这个附加上的东西。 嗯。 是我们的 e-catalog。 对。 和我们的 quote sheet。 对。e-catalog 呢就是应该是个链接，可以看到他们所有的产品。 产品。 另一个是一个 quote sheet, 就是会聊到价钱。 哎。 对吧， 嗯。 所以这算是一个东西。因为他们是组合的，然后打包，然后 email 过去给别人的。 好，行。 嗯、 第二个问题呢是说，他说热销品啊、 嗯， 生活中这个热销品， 嗯、哼 名词 top seller 可以吧、 嗯？可以啊，特别好啊。 best seller 呢？ 也可以啊。 可是 best seller 不是主要是指畅销书什么的吗？ 嗯，本来就是这样的。可是因为已经有书的这个背景，所以如果你在你的网站上只卖电视，然后上面。有一台电视然后标一个 bestseller 也可以啊，大家都能理解、 哦、 没有人会觉得奇怪， 所以畅销品热销品啊、嗯、都用 bestseller 是可以的， 是的、 yeah. 那我要是再用一个 hot scale、啊、热的和 hot selling 这行吗？ hot sale hot selling 不行 啊，这就不行了。 no hot, 那不是热吗？ hot sale 会因为 sale 当一个名词一般我们会想成就是一个 promotion 一个折扣Right? 所以我们会说 it's on sale, 然后前面再加一个 hot, 那就是一个特别好的 sale, 其实就等于说了没说 ,OK?、yeah, hot sale, 然后很少见，没有见过这个说法。Hot selling 更不好、因为 selling 是一个动作 ,OK?、而不是就是这个东西卖得好、只是在说一个动作要卖一个东西。 然后说卖得很热，就感觉有点怪怪的，所以这两个就别用了。 好的，好的。啊，第三个问题哈，您看那个好像是一串认证数字哈，叫 ISO9001，然后两点，有点像分号， 这是一个 colon， 哎，是2000，这个两点念什么呀？ 念 colon， colon 没问题。 对， 好 ，colon， C O L O N， 对 ，colon， 咱们。平时用不到的同学咱们也跟着听哈，长长姿势。还有一个数字是 GB-T 19001横杠2000。 OK。 这个斜杠念什么呢？ 这个斜杠能念 slash。 slash。 对 slash。 不念 or 啊。 No, 这里念 slash, 对。 那这个横杠 如果你说 or 呢，对方会想成就是要么 A 要么 B、对，所以这里我们一般会念 slash。 那当然我不是行内的人，这些都是书的一些标签的方式， 对，书面的标签， 对，所以有一点不一样也许，可是一般情况下在键盘上我说这里要打一个什么，我就说这里要打一个 slash、 斜杠叫 slash。 然后有前的斜，有前斜杠也有后斜杠，对吧，所以这个我们叫 backslash， 后斜杠， 对 backslash， OK， 所以这是一个 backslash。 好的，那那小横杠呢？ 那个叫一个 dash。 好 dash， 对，这些都是口语的， OK， 所以就是他们应该有更专业的说法，可是一般人都是叫 backslash 然后 dash。 好的，通俗的说法、学会了。第二个同学叫做什么呢？ I am Vanessa。 Vanessa 同学最近在听歌啊，听一首很好听很火的歌，叫做 Havana、 连 Hendon 老师都会唱哦、里面有一句话叫做 He took me back to East Atlanta、 他把我带回到了东亚特兰大、这首歌吧特别好听，旋律啊可以说是洗脑了。 It's very hypnotic 、很好听，而且呢讲的也是一种怎么说呢，哎，说我新的一半呢都留在了这个叫哈瓦那的地方。怎么样，很好听。那我就问了，就里边那个 Atlanta 后面那个 T 呀， Atlanta 啊，是不是在唱 T 的时候把 T 省略了呀？ 对啊。 哎，那他平时说话的时候是不是也要省略呢？ 一般会啊。 那就说 Atlanta 就不读 Atlanta 了， 那两个 T 都会省略。在美式的发音中两个 T 都肯定省略。 那会读成什么呢？ Atlanta。 这就是以前有练过这个规律啊，就是一个 N 加一个 T 加一个元音，在美式发音中这个 T 的音几乎肯定会省略。在英式的发音中一般不会省略，可是他们唱歌的时候他们会省略。所以这个就是英国人唱歌其实就唱成一个美式口音了，很多的他们 是不是就跟后面那个什么 interview 那个 t interview、变成 interview 啊， documentary 变成 documentary 啊， wanted 变成 wanted， 一样哈、 international entertainment，对吧，这些都是一样的，互联网 internet inner 国际 right international inner international、对，都是 原来如此。那咱们再听听这歌吧、 okay. 看看他是不是这么唱的。听到了吧、 听到了吧，对啊， 好，那就 East Atlanta。 好，那句话呢我们就请 Kendra 老师再唱一唱那句话。 OK， 他那个就说的 He took me back to East Atlanta， 能再听一下那一句吗？ 听那一句啊， 再听一下， 感觉一下啊。注意下一句就是这里。 他是弱读了，他说 back to， He took me back to East Atlanta na na na， 所以这里是 East Atlanta na na na， right？ 所以这个 East 跟 at 会连读，特的音会组化成一个的，就变成 East at， 然后 at 的特也省略 East Atlanta， 然后后面呢 Atlanta 特的音就省了，就变成 AtlantaEast Atlanta na na na， 然后这个呢 Atlanta 就是这四等拍的第一个呢那那那那那，对吧？ 哎呀，简直太有耳福了哈！觉得韩正老师以后可以来教我们唱歌了。 嗯， 这首歌你会唱吗 ？I don't know, maybe。 就听几遍就会唱了。 Maybe, yeah。 不要谦虚嘛，其实以前也是搞音乐的，对不对？ Long time ago, when I was young and stupid 你。你年轻的时候，那都是才华呀。 Not young anymore, so。 但你听一遍歌，你也能哼哼出来，是吧？要不你为什么叫哼老师呢？哼哼 哼哼 哼哼老师。 Yeah, I guess.I thought it was because like people were calling me a pig, but I didn't know it was because of singing. 刚才你不是听一遍也能唱出来了吗？所以要不要考虑一下以后叫我们唱唱歌啊 ？Yeah, I'll think about it. 流行歌曲，即兴。 We can. I. The problem is, my range isn't high enough to sing most songs. 大部分的歌都唱不了，都太高了。 他没事，你降个八度唱啊。 Oh man. 没关系啊，咱考虑考虑。 Okay. 好，给大家跟老师鼓鼓掌啊，鼓励鼓励， yeah, 然后送送小礼物啊。 Yeah. 好， okay. 接下来我们开始进入到情景学习了。来吧 ，Ross 无法接受 Rachel 跟别人约会，就告诉 Joey 说：“啊，自己呀、啊，一直以来都有第四次什么婚姻梦。” I can't believe she's dating. Well, Ross, what did you think she was gonna do? I don't know. I guess I just can't believe any of this is happening. What do you mean? It's just I always thought when I had another kid, it'd be different.No, I love Ben, but every time I have to drop him off at Carol and Susan's, it's like, it breaks my heart a little. I mean, I've always had this picture of me and my next wife in bed on Sunday, and my kid comes running in and leaps up onto the bed, and we all read the paper together, you know? Maybe fight over the science section. That's a nice picture. Maybe you could still have that. No, I can't. I mean, Rachel's out with some guy. My baby went with her. If anything, that picture keeps moving further away. Hey, can I ask you something? In this picture of you and your wife, is your wife Rachel? It used to be. Now she doesn't really have a face.Smoking body, though. 好了，这就是这一段哈。我们感谢一下聊天室当中的玲珑同学，给我们的 Henry 老师送出了一个金话筒。 哇、wow. ， 闪闪发光！ Thank、 谢谢， you. 谢谢。 Thank you. 希望老师以后就活在话筒面前。好了，来看今天的台词部分了哈。 OK， Rachel 呢跟那个男生走了。 Some guy， 嗯， 他就走了， 还挺帅的。 嗯，还挺帅的。Of course， 然后 Ross 呢，他就说 I can't believe she's dating. 我只是我不敢相信我不敢相信她跟别人约会了。 Uh-huh, yeah. 就是这种心情。 而且她还说的是一个疑问句的一个语调 ,she's dating? 啥她跟别人约会去了 对啊就是她有一点就是慌了你知道吗 ?His mind is broken, you know, he's weird. Anyway, Joey 呢就是说 ,well, Ross,What did you think she was gonna do? 他就追着这个 Ross 一直到客厅哈。 嗯。 Ross, 人家 Rachel 刚一关上门的时候 ,Ross 跟那骂哈说、 啊、 什么穿什么暴露。 对啊在抓狂对吧然后就跑走了。 就是说 ,Well, Ross, what did you think she was gonna do? 嗯。那你觉得他要怎么做呢 对你觉得他要干什么对啊他现在能干什么他就只能约会啊不然孤独的一辈子吗 She gonna be alone forever? What did you think she was gonna do? 对啊、right? 你是怎么想的、啊嗯、不然她要干什么呢她不约会她干什么呢 对我觉得这个 就翻译得很好可是英文的这个用法就是可能学生们不太熟悉 What did you think、somebody was gonna do?、很常见、那 他意思也就是说、yeah. 你到底怎么想 对啊那你觉得该怎样呢你觉得会发生什么呢所以这一般就是他带着一点就是责备的这种语气就是 What did you think? 那你觉得呢有点像这种感觉 稍微有责备语气 有一点就是对啊就当然是这样的、啊、Rachel 是单身的 Right? She's gonna go on dates 不然呢 对啊不然呢right. 不然呢、好 Ross 也没话可说了、 啊、他就说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 I guess I just can't believe any of this is happening 这个时候他在检讨他自己他在想他自己的思路是什么、 嗯、 他说我猜呢 I guess 我猜呢 我只是 I just I,

bed. 哎，躺在床上。 On Sunday. 哎，周日的时候，哎，很逍遥，很自在。 就是你看每一个就是加个介词，加一个更具体的一个情况，对吧？在哪儿，在哪一天，然后还加着 and my kid comes running in and leaps up onto the bed. 哎，我的孩子呢，就从旁边跑过来了， 对，就冲进来， 冲进来， 对， 然后还跳上床， 对、 leaps up, leap 跳跃 ，leap 跳跃、 onto the bed, 对 ，leaps up 跳上床， 对， 啊，一家人是很和谐的，是不是很美好的？ 嗯， 然后呢 ，and we all, and we all read the paper together. 啊，我们大家就一块儿来看报纸了， 对， 啊，多么其乐融融的画面啊 ！It's a really nice warm.怎么说 daydream 吧，这可能是一个 白日梦、 对，就是一个 daydream。 那我们悄悄问一下 Henry 老师，有没有想过这样的场景啊？ Yeah, I guess I have、当然 你也想过， 应该有想过，然后觉得、 是不是看报纸呢？ No 那是干嘛，打游戏 玩 iPad 吧。 哎，还挺现实的，因为 现代版的 就是你就没有什么特别的追求，主要是跟孩子一起玩玩 iPad 就行了。 I guess, yeah. 哦， 然后 有几个孩子呢？大概 probably just one, 然后我们下棋，然后他一直输，我一直赢。 但连孩子你都要跟他争啊。 Well, I just don't like losing, so. 孩子都不能输给他呀。 No, why would you do that? It would make him weaker. 那你会不会是一个很严厉的父亲？ Yeah, totally. I'll be like, 你就赢不了我。You can't win. 然后我们去打篮球，然后我会一直赢，然后他会一直输。 好，也是，哎呀，也是严父。 It's gonna be great. I won't lose for years. For years, I will be undefeated. 那你这不是一直占弱小者的便宜吗？啊，你一直赢着弱小的孩子。 No, I mean it'll teach him or her to be strong. 也对 ，right? 但是父亲老压制着你，是吧 ？Yeah. 你一定要长得比父亲强壮。 Exactly, and yeah. 所以你这幅画面里头没有母亲。 Oh yeah, also there's a wife somewhere, maybe, I don't know. 但也不太清晰、 yeah. 脸也看不清楚。 看不清楚、yeah. 好，那然后maybe fight over the science section. Yeah, maybe fight over the science section. Fight over 就是我们打架嘛、争吵嘛。 对，然后那个 science section 就是谁可以先读这一段，这个科学的部分，对， 科学部分。 然后这里有一段，就是他说 and we all read the paper, 然后这个就代表报纸。所以这也挺有意思的。I don't know if you guys are familiar with that. Newspaper 当然不是错的，可是我们经常就说缩写，说就说 the paper, okay,、就代表报纸的意思。 报纸了哈、以后没报纸了。 Yeah. 然后呢就说哇这幅画真美好啊哈。 而且这一段也特别可爱，因为他幻想中就是他全家人都特别喜欢 science, 因为他就是个科学家。 对。 对，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听到大家就是在 笑。 对，他说 oh, we fight over the science section. 就特别可爱。 好 ,that's a nice picture. Joey 就说 that's a nice picture. Maybe you can still have that. No! 你现在也可以拥有这样的梦啊。 对啊。That's a nice picture. 想得美。 You still have that. Maybe you can still have that. 你也许还能有这个东西。 对啊，没毛病了，你可以继续保留你的梦啊。 你可以，也许你还真的能有，还有机会能得到，对吧？ 嗯。 然后 Ross 就说 No, I can't. 不能啊，现在已经不能了呀。 I mean, Rachel's out with some guy. Rachel 就出去跟别人约会了呀，我还有什么呀？ My baby went with her. 我孩子都跟他去了。你看看，真是，我还能做个啥梦啊？我这都白日梦了，一切都没了。 对啊，把孩子都抱走了，去跟别人约会。 孩子都走了。 然后他就说 ，My baby went with her. OK， 这也是一个 今天的第三句连读，这连读挺逗的。 所以这个就是 my baby， 然后这也是两个双元音，大家注意，别发成 my， OK， 是一个 my， 别发成 bay。是一个 baby, OK, 这结尾的一都一定要发得准。My baby went 的特省略 went,、with 跟 her 呢，我们会把 h 的音给省了，然后连读 with her, went with her, my baby went with her, my baby went with her. 好，来读啊。My baby went with her. My baby went with her. My baby went with her. My baby went with her. My baby went with her. My baby went with her. My baby went with her. Yeah, my baby went with her. 孩子都跟他走了呀。 Yeah. 聊天室的同学都觉得我欺负孩子。 然后他们有的自己已经入戏了，说哼，我才不会让着你的爸爸。你看大家也是入戏了哈、 yeah. 戏足的很，戏足的很、 yeah. 啊、 当然不会让着你的，你看看。其实难说，以后没准他都是让着孩子输的那一个、 yeah. 哦、宝宝来爸爸再让你一局，来爸爸让你、 no. 你赢吧。 That's not good for the child because there'll be a child forever。 所以你是特别讨厌 spoiled child 那种、 It's、 你会溺爱孩子， 不是一个 spoiled 的问题，就是 you know they need to 成长， and if you don't challenge them then they won't grow、 啊、他们会在逆境当中成长。逆境， 这能叫成长吗？ Anyway, 逆境当中成长。 I don't know, I don't think 要去像蜗牛一样一步一步往上爬这种。 I'd rather them be like a lion instead of a 蜗牛。Why not? 你想 If you're going to be an animal, why choose to be a 蜗牛？ 这蜗牛你得慢慢往上爬呀， you 你得慢慢的去获得你的成功啊。 You could be like a turtle. Turtle 也很慢，他们多好。 Why a 蜗牛？ 差不多吧，都是蛮励志的这种啊。 yeah, 啊、下面一句话是什么、啊、说 哦、oh, 对，他就说、前面那个 Joey 已经说了，就是 Maybe you can still have that， 对 吧？对、哎、然后其实那个 still have that 就是说Ross 的这个 picture， 他前面说了就是I always thought 怎么样怎么样， I always had this picture， 对吧、 嗯、 就是脑子有一个这个这一幅画， 嗯 right， 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是又是接着那一段了，他就说 if anything that picture 就是前面说的那个 keeps moving further away， if anythingThat picture keeps moving further away. 这句话什么意思啊？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需要就是解释。前面 Ross 说 I've always had this picture， 有图有图有画。 然后 Joey 就说 That's a nice picture， 是个好画。 对， Maybe you can still have that， 你能够仍然拥有那幅画。 然后 Ross 就说 If anything that picture keeps moving further away， 所以这个 if anything 呢是在说，如果要说到这一个画 ，OK， 那其实只唯一能说的就是这幅画现在离我越来越远了。 哦， 对， 所以这个 if anything 是个难点。 嗯，对 ，if anything， 如果要说到这幅画， 嗯 ，if anything， 对，所以这就是，if anything 就是他的意思，就是如果我们非得聊到这个，我们唯一能说的是什么呢？这个 anything 是什么呢？就是它越来越远了， right？ 我这个 if anything 英文很常用、 oh, ，it's very common。 我们不会用这个。 Oh wow, that's interesting， 因为它就是常见到我都不太确定如何解释它的用法了。It's really 那就我能不能理解成如果发生了什么事？ 可以，或者如一般是讨论问题的时候，或者需要就是聊一个点的时候，我们就说如果发生，或者如果非得说一点什么，那我们唯一能说的是什么什么什么。 好的， 对， 好的，理解了啊。 所以他这里就是我们下一个 连读最后一句。 Sorry， if 跟 any 我们要连读这个 if any if anything， 后面呢这个 that 的特要省略， that picture 的科也需要省略， picture that picture if anything that picture keeps moving further away， further 跟 away 要连读， further away， further away， OK， 所以这个 R 的音其实在 会再连过去， further 有一个 r 的音， OK， 所以这句就比较长，可是其实没有多难，那里面的变化比较少， 嗯， 所以我们可以分段吧。 Okay? 好， 第一段是 if anything that picture，If anything, that picture. If anything, that picture. If anything, that picture. If anything, that picture. Okay, 后面是 keeps moving further away. Keeps moving further away. Keeps moving further away. Keeps moving further away. 这个挺有意思的。我们有一位学生在聊天室里面写了说，If anything, I love Henry. OK， 那这个句子特别好。OK， 可是他前面呢， 会有什么样的句子能引起你说 If anything, I love Henry、很简单，对方说了听说你特别不喜欢 Henry 老师 I heard you hate Henry 然后 Brian 同学就可以说 No, if anything, I love Henry 所以就是这英文的这个用法就是如果要聊到喜不喜欢 Henry 其实只能说的就是特别喜欢、 如果要说只能说 对 吗 If anything 对所以就类似一个这样的用法这个句子造得很好 好、okay. 这个例句也造得很好 It's great and also true 大家小笔记本记下来、 okay. 如果要说、只能说 对 如果要说这事儿，那我就只能说后面的结果了 If anything Henry is perfect 什么类似这样的 对、 okay. 好了哈 好 整句 Let's do the whole sentence、right? Yes If anything That picture keeps moving further away If anything That picture keeps moving further away If anything That picture keeps moving further away If anything That picture keeps moving further away If anything That picture keeps moving further away 好 就是这么说 就这么说了、好 Joey 就他就突然间变成智慧 Joey 了、 智慧老人、 他就说 Hey, can I ask you something? 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特别聪明的铺垫然后就说 In this picture of you and your wife 在一个你未来的哈你和你太太的这个设想的画面当中啊 在这一个 picture 又一直回到这个 picture 对 Is your wife Rachel? 你的太太是 Rachel 吗 然后 Ross 就回答 It used to be以前是对 哦，就是他这画面我想了很久了 对 以前是可能以前他俩关系好的时候 对啊 没准儿他想过这画面、想跟他成个家什么的 对啊然后就说 Now she doesn't really have a face 现在我的梦中人没有脸 对 特 别 sad 说明什么没有一个具体的人选 对他现在都不知道了、right? 是什么 yeah然后就加了一句 smoke and body though 哎呦你说同样是火辣的身材咱们用 hot 呢 hot 可以 用了一个冒烟的身体 对 smoke and 这个很常见 smoke and body smoke and body 是什么样的 body 火辣的 body 身材对啊特别好 超辣 火辣的 火辣的 smoke and body、 yeah. 哦原来可以这么说 哼 辣妹哦 sure 辣身材 辣身材 对只是说身材 的 对 smoke and body no though 对 那为什么大家都笑了呢 因为就是你要了解这个情绪的这个反差嘛就是他说的是没有脸了所以其实 it's a very sad thing to say 本来这个心里中就只有这一个人可是现在呢就是看不到他的脸了 right 然后可是身材特别好就是有点像 it's funny it's cute 因为 you know 幻想中肯定会想到最完美的东西对吧 对 可是完美中现在没脸了可是身材肯定是有怎么样都是有身材 所以他的要求这就是证明了他的要求是不管怎么说身材得好 对对就是这么简单 就是这么简单 smoking body though smoking body though 对可是身材特别好 哎呀所以这人呐，很多时候都是患得患失的哈、 yeah. 患得患失的就是觉得有时候你觉得都不是特别那么的喜欢、 yeah. 但是呢也不放手 yeah 就觉得说 yeah, 很矛盾、 哎、很觉得说哎呀再开始太麻烦了觉得怕麻烦可是你想想你又不是特别喜欢你干嘛还怕麻烦呢 Yeah, I don't know People are, you know, we're just really contradictory animals 我们是很矛盾的生物很矛盾的生物 对 we're very contradictory 就是自己把自己困住 Yeah, yeah 就是英文有一句就是 We are our worst enemy Right, 就是不知道中文怎么说。 我们是自己最 强的敌人 ，我们就是自己的敌人。 对，我们是自己 ，We are our worst enemy. We are worst enemy. 对 ，We are our own worst enemy. 我们是我们自己最大的敌人。 对， 对吧？是这样，你看自己画个图，把自己给困住了。 对啊， 都没发生的事，现实是那么发生的吗？ 别人都伤不了你，你自己还把自己伤得这么惨。 你看老师总结的这句多到位呀！ right. 是不是？所以说，咱们生活中调侃归调侃哈、 yeah. 说到同学们自己的这些感情的事宜的时候，就是说，就先别把未来想那么好。 Yeah. 第二呢，就是说自己没有把握的，就不要太， yeah. 不要太这么执着。 Stop wanting things. If you don't want anything, then you are never disappointed. And you are free. And you'll be free. 是不是 you can be happy every day. Just don't want anything. 天天都开心。好。 天天都开心， 对吧？ 是不是这样子？ 生活很简单。 那 Rose 就把自己给弄烦了嘛？ 对啊。 那 Rachel 跟别人约会怎么了呢？人家自己的人生怎么了呢？ 对啊，你们两个又没结婚，你们又不在一起。 对啊，你们 对、啊，你们只是室友而已， 只是室友而已。 You just roommates。 对，不是他熟，对吧？ 对吧， 这怎么了呢？这不对了呢？ 对啊。 是占有欲太强， 对啊，他还年轻，他又美，你那么一般， 你还结过几次婚， 对 吧？ 你 还有孩子， 对啊，你还有两个孩子，你已经够多东西了， 啊、 你不用也要他。 哎，所以说啊，听听啊，我们的哲学老师给我们讲的这一课、哈，老友记这一课，多讲讲人生哈。 yeah. 好了，请老师把今天的连读做一下示范，我们马上再听一遍，回来检查作业。 OK， 那今天我们有四句话啊、第一是 What do you mean？What do you mean? 第二 It breaks my heart a little. It breaks my heart a little. 后面、第三句 My baby went with her. My baby went with her. 最后一句 If anything, that picture keeps moving further away.If anything, that picture keeps moving further away. OK, 这就是今天的句子。 这个情景其实说明的是人的占有欲。 Yeah. 什么东西觉得哟这东西特好。哎、不行我得给它占住。 Yeah. 我得给它拿了。 Yeah. 这个意思。好来听听看。 I can't believe she's dating? Well, Ross, what did you think she was gonna do? I don't know. I guess I just can't believe any of this is happening. What do you mean? It's just I always thought when I had another kid, it'd be different. Now, I love Ben, but every time I have to drop him off at Carol and Susan's, it's like, it breaks my heart a little. I mean, I've always had this picture of me and my next wife in bed on Sunday, and my kid comes running in and leaps up onto the bed, and we all read the paper together, you know? Maybe fight over the science section. That's a nice picture. Maybe you could still have that. No, I can't. I mean, Rachel's out with some guy. My baby went with her. If anything, that picture keeps moving further away. Hey, can I ask you something? In this picture of you and your wife, is your wife Rachel? It used to be. Now she doesn't really have a face.Smoking body though. 好了，我们开始来检查上周的作业了啊。 上周我们有四句话，第一句是 So I stopped it and she got mad and broke my projector. 第二句 I don't even know what to say. 第三句 You're welcome. 最后一句I just don't see why those two can't work things out. 特别期待大家说 You're welcome. You're welcome. 看能说出什么样的情景、吱吱笑 So I started and she got mad and broke my projector. OK,、so why 别发成 why. OK, 是一个双元音 I. 好了 You're welcome 来了毛娟 You're welcome. Pretty good. You're welcome. 重音放 you're、比较常见 OK. Cynthia. I don't even know what to say. 不错 say 是一个双元音别发成 say. OK? 小云海盗 I just don't see why those two can work things out. OK, CY 要放松 CY, 这个就有一点多了 OK, 气流一致 紫水晶 So I stopped it and she got mad and broke my projector. 不错这个 projector, 尽量就是连贯一点现在太钝了每一个音节这样 OK Decide So I stopped it and she got mad and broke my projector OK stopped 别发成 day OK mad 别发成 my 这个 i 和 a 的原因要多练习 Viola Liu So I stopped it and she got mad and broke my projector Got mad 这个 got 结尾别用喉音停顿 OK 要用舌尖的停顿 Got mad Jean 小让 So I stopped itAnd she got mad and broke my projector. Okay, broke 的科省略 so 跟 I 之间添加一个 W 音 so I. 蚊子 I just don't see why those two can't work things out. 这个 I 要是一个双元音 okay, 不要发成 A, 这个 A 的音不对 I, I, okay. 陆淑娟 You're welcome. 不错，这个 year 可以更放松一点。你现在还带了一点嘴唇的动作，嘴唇放松 year。 好，周燕。 I don't even know what to say. OK, 这个 water, 别发 water, OK, 不是儿化音。然后这个 dove, 嘴巴要张开 ,I dove. 大饺子。 You're welcome. Year 的这个 year, 别发成 球, 刚刚好像一个区的音还是一个居的音、是一个 year, OK,、year. Shirley. So I stopped it, then she got mad and broke my projector. 所有的双元音都需要滑动 ,I, my, brow.这些都要多练习 ,OK?Coco. So I stopped it and she got mad and broke my projector. 也是一样的问题。So what, so why, my, my, 这是双元音。 August Rush. You're welcome. 不错。这个 year, er 的儿化音再饱满一点点。 嗯、Maggie. I just didn't see why those two can work things out. Down, 这个 of 发成了咚。OK, 就没有一个原因了现在就噔 OK, 所以这要多练习 down 叮叮 I don't even know what to say I don't 发成了 I don't OK, 所以双元音 down M You're welcome OK, well 嘴巴张开不要发 will 这个原音不对是一个 eh well Fly W So why stop it and she got mad and broke my projector 不错、So why 这个 w 的音别太刻意的发出来放松 So why 乐乐 I just don't see why those two can work things out OK just 是、do 了 OK 然后 don't 发成了 don't OK 所以这是一个中式的发音这个就不对了 OK Pam So I stopped it and she got mad and broke my projector 不错可是所有的双元音需要再滑动的更饱满一点比如 brow 你发成 book所以这是 就太钝了然后太弱了 Alan I just don't see why those two can work things out OK Dula 斯的音 Just Those 这里的 Z 和 S 都给丢了 有 不能丢这些音很重要 招风耳 So I stopped it and she got mad and broke my projector 不错stopped it 的这个 P 的音别发 It 的 T 也别发 OK 你发太多了太官方了、 Higher I don't know what to say I don't even know 这里丢了一个音节好像是 V OK 境遇前 I don't even know what to say OK 不错挺好的其实只是需要节奏一致一点 好的一宿于下 I don't even know what to say I don't even 这里丢了两个音节你发成 don't even know你 know 你 even know 是一个 v 的音节这个丢了 celery I just don't see why those two can work things out can't 尽量导致一个四声的声调降下来 can't work things out when I don't even know what to say I don't even know what to say 你要注意这个韵语调 I say 是重音剩下的就别加重音了 张振墨 You're welcome well 的这个 L 的音舌尖顶上去需要再饱满一点 这叫谁来Terry Chen I don't even know what to say 不错可是这个 now 别顿那么久然后再来 what 特的音给丢了你发成 what say 应该是 what OK what 连贯一点就行了 田卓元 I don't need know what to see say 不是 see OK 它是一个双元音然后这里 I don't even 丢了一个 v 的音了是一个 v I don't even know 好安平 So I stopped it and she got mad and broke my projector OK got 的 t 要省略然后 I 别发成 I OK 不是一个中式的发音 Melody I don't even know what to say What 别发成 to OK 最好弱读成 ta Shirley who I don't even know what to say 不错 say 的这个 嘴巴可以再大一点 say、okay. 大少 So I stopped it and she got mad and blew my projector 这个 stopped it 的音别发成 e OK 它舌根要降低一点 tippy. I just don't see why those two can't work things out. 不错，可是需要再流畅一点 ，OK？ 发音都不错， 再流畅一些， 嗯， 是吧 ？Yeah， 好。再来看一下啊，我们的幸运快乐猪。 You're welcome. You're 的这个儿化音没听出来，然后你嘟嘴了，你发的是 You welcome， 这个语法就有错误了。嗯、OK， 王贵勇。 So I stopped it and she got mad and broke my projector. OK， project 这的音要爆破 ，she 要嘟嘴，然后那个 so 结尾要嘟嘴。OK， 凡事要用恒心。 I don't even know what to say. What say, 嘴巴张开别发成 see, see 是看 say 是说 Z Jing I don't even know what to say、 To say, 思的音你好像舌尖碰到上齿了应该碰上额 OK、 嗯、 这个稍微注意一下 好双木莲 I don't even know what to say 那五的五嘴巴都张开大一点再嘟嘴 OK 丫头 So I stopped it and she got mad blew my projector OK、我那所有的字都说的特别官方 OK 可是有很多的省略都需要省 OK stopped it 不要发 stopped it这样 OK 太官方了 嗯，好的今天的课堂纠音就到这里、嗯、好下来大家同学们下来好好练习哈。我们的微信公众号、yeah. 英语 PK 台为大家推送节目的音频和全文本、 yeah. 谢谢 Henry 老师、 Thank、 谢谢大家收听下次见 好拜拜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快乐游 Coming up next is Weekend Tours in Beijing贞观十五年红茶随文成公主入藏后经茶马古道传入海外十七世纪武夷茶由海上丝绸之路远渡英伦成为维多利亚下午茶的主角一带一路延续丝路辉煌让世界爱上中国北京外语广播聆听彼此走进你我一滴雨水落入江海继而蒸发成水汽回入云端一片树叶随秋风而落滋养土壤待来年初春萌发新芽周而复始循环往复自然万物莫不如是效法自然我们会得到很多灵感再生材料纸张可以循环使用污水处理成为中水更是早已普及我们的日常生活很多时候保护自然的答案就在自然本身变废为宝循环使用保护自然从学习自然开始 我是演员李光杰为您朗读余光中的在夏天种树手掌潮湿的时候我匍匐在下的草地上种树一棵用自己的树枝以及树叶乱风的树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One thing I know that is I know nothing 世界很大我们很渺小北京外语广播与您相约更精彩的大千世界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北京外语广播网络电台与您分享每一刻每